心爱的 baby， 让我为你擦干眼泪。世上没有不散的聚会，别伤悲，从今以后没有人陪。是否你会觉得无所谓？你知道我的心心。